头神社里的头号战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乱世魔王一出世，打仗杀人就已经是他生活的全部。 他扶持731活体实验，在察哈尔大肆屠杀，心狠手辣。战争、杀戮，涂炭人间的恶魔，如何从狂妄走向覆灭？ 这个时候的东条英机已经年过六旬，看起来就是个瘦小佝偻不起眼的糟老头。 档案为您解密靖国神社中的恶魔，甲级战犯东条英机。靖国神社有着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社之称，这里供奉有二战时期日本的14名甲级战犯，他们中间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臭名昭著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他曾经在中国东北大力扶持731活体试验，在察哈尔地区对无辜百姓大开杀戒，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他犯有侵略罪、杀人罪等54项罪名。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发生的每一场战争、每一次屠杀，他都是幕后黑手。可笑的是，这个被日本军国主义尊为先人的东条英机，战败后狗急跳墙，出尽了洋相。 1948年的1月1日，新年伊始，日本皇宫中没有一丝的新年喜庆。几个皇室成员聚集在皇宫的一间普通的议事厅里，窃窃私语着，一个个都显得紧张兮兮。不久，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男人走了进来，他向各位皇室行了一个礼，随后便对他们说：“东条英机不接受我们给他的建议，他说了，关于皇室，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是不会收回前言的。”话一出口，皇室们的脸色都变了，他们唉声叹气，好似大难降临一般。东条英机到底说了什么，给日本皇室带来了如此巨大的震动？ 就在1947年12月31日这一天，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他做陈述时声称，在日本国内没有人能够违背天皇的意愿，言语间把发动二战的责任全部推给了裕仁天皇。这句话给日本皇室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法官们很有可能因此将日本天皇纳为战犯，而日本的天皇制也很有可能土崩瓦解。于是皇室们便派人去说服东条英机收回此话，哪知却被东条英机一口回绝。 东条英机曾经在中国大开杀戒，也一手发动起了太平洋战争。众所周知，他可是个疯狂的军国主义者。东条英机在最关键的时刻公然反抗天皇的命令，把天皇推到了风口浪尖，可就相当于不忠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说说东条英机这个人。东条英机曾经在1941年到1944年间担任日本首相，是二战期间在位时间最长也是权力最大的首相。 在担任首相期间，东条英机还一手包揽了陆军大臣、内务大臣的职位，掌握了日本的文化、工商、军需、后勤等部门。整个日本的运转，除了天皇，都逃不出这个人的手掌心。 这个地位对于一个非皇室的日本人来说，可算是至高无上。东条英机又是如何走到了这个位置的呢？这就是一部鲜血淋漓的杀戮史了。 在1937年，也就是东条英机发家之前，他曾经在中国东北待了2年多。也正是在这期间，东条英机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同时负责协调731部队的各种活动。那时731部队的实验对象大多都是动物和植物，但是731部队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制用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细菌武器，对付中国人。可是很快，这些刽子手们竟然想到要找大批量的活人来吸他们制造的毒气，测试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大批量的活人去哪里能找得到呢？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率先想到的便是先去找关东军司令部，因为自从东条英机来到关东军之后，便开始大肆的搜捕抗日人士。这些抗日人士所居住的村庄的老百姓，如果有一点反抗，便惨遭杀害。石井四郎觉得，倒不如把这些抗日人士和反抗的老百姓送到731部队，给他们做活体实验。东条英机听了这个主意后，立马拍手叫好，因为在此之前，731部队已经有了个别不成规模的活体实验。然而，正是东条英机的这个决定，让731这个数字成为了所有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东条英机从抓住的中国百姓中筛选出一批，送到了731部队，残忍的活体试验便在那里展开了。被送到731部队做活体实验的人中，还有苏联、蒙古和朝鲜的平民百姓，其中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被抓去那里的人即将成为侵华日军手中的小白鼠，被任意摆布。有的人被强行灌入鼠疫、霍乱、炭疽等各种病菌，在经受了生不如死的折磨后，会被生生解剖。有的人被反锁到真空室，当里面的空气被慢慢抽走后，人体内的器官也会因为承受不住外界压强的变化而随之膨胀破裂。有的人只穿着单衣或者赤裸着身体，被绑到了冰天雪地之中，冻成了冰人。然后731部队会用冷水浇、温水泡、滚水烫等各种方式给他们解冻。有人当即皮开肉绽，甚至当场死掉。然而很快，这一个个活生生的百姓都相继被折磨致死后，东条英机见状便又下了一道命令。 东条英机找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千吉、宪兵队司令官田中敬一，这三个人与石井四郎一商量，一项更为灭绝人性的计划便出炉了。东条英机命令关东军开始抓捕附近村庄大量的平民百姓进行筛选，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被他们成批成批地送到了731部队。从此大批量的活体实验便在731部队展开。 通过这些丧尽天良的试验方法得出的数据被记录在册，上报给侵华日军高层。日本兵工厂通过这些数据制造出了大量的细菌弹，细菌弹将会被运到中国战场。这些细菌弹放出的病菌会直接对中国军队造成伤亡，严重影响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而这时候的东条英机每天都兴奋地等待着试验结果，他只想早点拿到细菌武器，早点用于战场。面对731部队那堆积如山的尸体，他眼睛都不眨一下，杀人成了理所当然。 1938年回到日本，进入陆军高层后，便下令发动了大量的细菌战。这些细菌战被投入到了侵华战场普通的村庄和城市中。致命的毒气，还有鼠疫、伤寒、霍乱等大量病菌，弥漫在空气、土壤和河流中。人们因此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大量的人死去了，而活下来的那些人，余生都会被严重的后遗症所干扰。更为残酷的是，侵华日军在撤出中国前，在各地埋藏了大量的细菌弹，许多百姓深受其害。731部队的活体试验影响至今。 东条英机虽然没有直接操纵731部队的活体试验，可是他却是背后的黑手，他的所作所为根本不亚于那些变态的试验。扶持731与他后来在中国战场大量释放细菌弹、大搞屠杀的行为相比，根本就是小试牛刀。恶魔的造就不在一朝一夕，东条英机为什么会成了如此心狠手辣的角色呢？ 东条英机于1884年出生于日本一个军阀家庭，当时的日本全民皆兵，军国主义大肆横行，普通的老师必须在军营接受训练才能教授学生，他们每天要带着学生朗读军人守则的平民版，如果有一点磕巴，就会被指责亵渎天皇，甚至被迫自杀。受此影响，连几岁的孩子都成天穿着军装舞刀弄枪，这种教育在日本的军阀家庭中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条英机的父亲东条英教是日本的陆军中将，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尤其是在日俄战争期间，他亲自到了中国东北。东条英教每次回家和儿子聊天的内容，便是他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杀人。 小小年纪的东条英机整天听的都是这种故事，他哪里还会温文尔雅的处事呢？乱世魔王一出世，打仗杀人就已经是他生活的全部。 年轻时的东条英机表面上是一个暴力青年，可内心早已经演变成了战争狂，他只盼早日能够和父亲一样去中国战场上杀戮一番。东条英机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已经30而立，他渴望着战争，想要早日体会打仗杀人的快感。转眼到了50岁，东条英机终于来到了中国东北，成了关东军参谋长。也就在那时，他开始利用手中的兵权，在东北镇压抗日人士，扶持731活体实验。但是镇压和活体实验根本满足不了这个嗜血恶魔的内心，他想方设法要杀向大规模的战场。 东条英机一直等待着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才出现。 察哈尔血流成河，东条英机血腥杀戮成性， 要不是偶尔传来几声女人的啜泣，恐怕会让人误以为这里连个活人都没有了。 蛮干、暴力、才智平平的东条英机如何爬到首相之位？ 但他却凭着血腥的杀戮，在日本陆军中名声大噪，并因此走到了日本军政界的上层。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条英机终于找到了上战场的机会。东条英机认为，日本关东军是距离平津最近的侵华日军，全面侵华从平津开始，关东军势必会成为主力。东条英机认为，平津北面的察哈尔如果仍旧在中国军队的手中，势必成为平津地区最大的威胁。东条英机不想被别人抢了上战场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向上级发出电报，主动请缨去攻打察哈尔地区。1937年8月，上级同意了东条英机的要求。 龙条英机组织了一部分最为身强体壮的关东军，大举进犯察哈尔，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战争。多年以来第一次带兵打仗，年过半百的东条英机已经按捺不住嗜血的欲望，指挥着东条兵团一路在察哈尔横冲直撞。1937年8月29日，东条兵团侵占张家口。9月13日，东条兵团侵占大同。东条英机不到两个月就占领了察哈尔，而残忍的屠杀也就在这个期间开始了。 延高县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大同市雁北地区。1937年9月12日，这座原本商业发达的繁荣县城，在这一天却成为了一座空城，到处都散发着糜烂、腐臭和硝烟的味道。废墟到处都是，残垣颓壁上还留着一片片红红的鲜血，要不是偶尔传来几声女人的啜泣，恐怕会让人误以为这里连个活人都没有了。这座县城刚刚经历了3天的屠城，一批侵华日军一进城就端起了屠刀，看见活人就杀掉，许多的妇女被奸淫侮辱，县城中的许多水井每口井里都填满了尸体。这座昔日凭借晋商贸易繁荣起来的小城镇，一夜之间除了绝望便是死气沉沉。而制造这场屠杀的侵华日军部队正是叫做东条兵团。我们找到了一份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的档案资料，这篇档案概述了抗日期间侵华日军在山西实施的暴行，其中就有一部分专门列出了日军的血腥屠杀，而前六条都是入侵察哈尔的东条兵团干的。我们来看一下1937年9月10日到12日，日军察哈尔兵团攻占延高县城，连续3天屠杀城内百姓1000余人，其中郝天福一家13口人因无法忍受日军的摧残蹂躏，集体投井自杀。1937年9月12日到14日，日军侵占天镇县城，屠城3天，用活埋、枪杀、刺杀等方法杀害百姓2300余人。下面还有朔县、宁武县、郭县等都发生了屠杀，每次都达上千人。由此我们知道，延高县屠杀发生后，察哈尔还有不少地区都发生了屠杀。当然这个统计还只是山西省原察哈尔地区的，还不包括现在内蒙古和河北原察哈尔地区的屠杀。可见屠杀次数之多，屠杀人数也从一开始的1000多人上升到了2000多人，到了宁武县就达到了4800余人。我们在档案的结尾处发现了这样一句话，1937年9月28日，朔县屠城一次，即集体枪杀约4000人，其中造成绝户的就达160架。绝户就意味着连孩子都不放过。东条英机从这场战争中已经释放出了他心中的所有恶魔，变得越来越心狠手辣。这张照片 拍摄于1937年9月19日的大同火车站。照片上左边一群日本士兵正在巡逻，右边的这三个军官背着手一副冷酷做派的，便是东条英机。 这时的东条英机已经年过半百，却是第一次来到战场，多年以来打仗杀人的渴望终于实现了。在东条英机的心里，他活了50多年就是为了打仗杀人的这一刻，他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好好的大打一场，他必须拼命表现，得到天皇的重视。此时他的脑子里只存有了两个简单粗暴的概念，打和杀。 东条英机只要占领一寸土地，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战绩报告给东京，以便暗示他们，我东条英机虽然年纪大，但很能打，很能杀。 在东条英机的指挥下，东条兵团不到2个月便占领了察哈尔的大部分，控制了整个内蒙古。陆军次官梅津美之郎对东条英机赞不绝口，他说，关东军的功勋得力于东条参谋长，裕仁天皇更是十分重义这位心狠手辣的参谋长，并将第一张战功奖状发给了东条英机。 察哈尔一战让东条英机在中国臭名昭著，但他却凭着血腥的杀戮在日本陆军中名声大噪，并因此走到了日本军政界的上层。不到一年，东条英机便被调回了东京担任陆军次官，又在1940年7月17日进入首相近卫文磨的内阁，成为陆军大臣，掌控了整个陆军。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绝从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

东条英机回到日本不到两年，也就是1941年，便开始带领着一批主战派军人叫嚷着向美宣战，发动太平洋战争。但是日本已经在中国战场上一度受挫，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此时如果再同国力强大的美国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东条英机取得了天皇的支持，他逼迫主和派的首相辞职后上台，成为了新一届首相。日本朝野有很多人不满东条英机的升迁，他们称东条英机为上等兵东条，意思就是说论他的才智也只配当个上等兵了。 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看出来了，东条英机只知道叫嚷着开战，一味的蛮干，才智也并不是很出色，可是他怎么就这么轻易的取得了天皇的信任，爬到了首相的位置呢？我们这里有东条英机担任陆军大臣时期的一件私人用品，那就是这把折扇。打开这把折扇，你可以看到一面是日本的国旗，另一面是必胜必成四个字，落款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这扇面上的字都是东条英机手写的，必定成功，必定胜利。这个时候他把必胜必成写在了折扇上，东条英机可是对这场战争有着极大的信心，盲目的信心也让他野心逐渐膨胀，根本顾不上战争双方的实力悬殊。这把扇子的原件是当年中国游击队从侵华日军的手里缴获的战利品，显然它是东条英机赠给侵华日军军队里的某一个人的，此人打仗的时候都扇不离身。由此不难看出东条英机的战争理念在侵华日军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上世纪40年代，和东条英机一样的日本人有很多，他们从小就认为日本要用武力来征服世界，就算是打不过也要继续挥刀砍杀，不能示弱。当这些杀气腾腾的青年逐渐成为日本军政两界的主流力量，他们发出为天皇为民族不惜战死的口号，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煽动能力制造了一种狂热的气氛，普通的日本民众极容易被感染，尤其是东条英机的情绪煽动了整个日本，他也被这种氛围推上了首相的位置。他此刻坐拥日本7000万人的拥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这个独裁者的好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日本的战局直转急下，穷途末路的东条英机怎样负隅顽抗？日本战败，东条英机又会如何垂死挣扎？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东条英机上台后，日本便彻底沦为战争机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也宣布对日宣战。1942年2月，美军飞机飞临东京上空，炸弹投向了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这是二战以来日本本土第一次近距离地遭受战争的影响。从此，东条英机的好日子走到了尽头。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军大败。1943年初，瓜岛的日军也再次受到美军重创。这两次战役令日军在东南亚的战局急转直下，战争也让日本国内物资紧缺，不堪重负。普通 通的日本百姓常常食不果腹，要求东条英机下台的呼声越来越多。 东条英机领导下的日本已经吃了很多败仗了，但是他觉得自己不是其他那些手中没有军权的首相，一被骂就辞职，东条英机手握重兵，他怎肯就此罢休呢？ 东条英机已经急红了眼，东南亚的日军困兽犹斗，侵华日军也是止步不前，他不想停战，更不愿意把好不容易取得的兵权拱手让人。东条英机无论如何要保住这个位置，于是他又开始酝酿一个计划，而这个战争狂人所酝酿的计划仍旧离不开嗜血的杀戮。 自从中途岛海战失败以来，东条英机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1944年1月，东条英机仍旧穿着笔挺的军装，嘴里吸着烟，双眼红肿，在办公室里他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亚洲地图。此时原参谋总长杉山元正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计划。杉山元觉得支援东南亚的日本兵最好来自于广阔的中国，这就必须从中国打通一条从东北到广西的交通线。 从1941年到1943年，日本专注打太平洋战争的这三年，东条英机命令侵华日军继续在沦陷区进行扫荡、骚扰和屠杀，中国军民都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沦陷区并没有机会连成一片，而是被切割成块状。为了能够将四分五裂的沦陷区连为一体，日本急切地想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然后中国本土的侵华日军便会通过这条大路线源源不断地进入东南亚，缓解日本在东南亚的战局。 这是一场大战，东条英机一听便兴奋不已，嘴角又不自觉地露出了冷笑。他抽出了战刀，不断地擦拭，似乎想到了这场战役胜利后的情景。这场战役的计划可谓是一石三鸟，如果成功，日本不仅可以攻占了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帮助了东南亚的日本部队，还能牵制住美国人。 1944年2月，东条英机和杉山元酝酿的湘豫桂战役爆发了。东条英机为了保住首相之位做了垂死挣扎，他调动了51万兵力，还动用他曾经的大本营日本关东军。这次战役是侵华战争以来日本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役，战场从华北到华南绵延2400多公里。起初东条英机还洋洋自得，因为他所动用的兵力仍旧像7年前的东条兵团那样，仅仅用30天便占领了大半个河南，掌握了平汉铁路。但是没过多久，东条英机便再也笑不起来了。当侵华日军从河南继续南下到达湖南衡阳时，遇到了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抵抗。 围攻衡阳的日军有10万余人，而驻守衡阳的中国军队仅仅17000余人。日本人原来的想法是3天之内攻陷衡阳，然而就是中国军队这区区万余人的兵力，却在衡阳坚守了47天。 期间，日军在城门口遭到了守城官兵顽强的抵抗，3天之内占领衡阳的计划破灭。随后，为了逼迫衡阳守军投降，日军用了各种凶残的方法。 他们首先用毒气弹投入城内，同时又派飞机对城内的粮仓弹仓进行狂轰滥炸，逼得城中士兵和百姓开始吃老鼠苦。然而即使是这样，城中的百姓和官兵仍旧没有放弃家园，他们继续鏖战，还击毙了上千名日军。衡阳保卫战让数十万侵华日军停住了脚步，而与此同时，东南亚的日军也传回了消息，他们在马里亚纳海战和塞班岛战役中以惨败收场。 几次重要战役的失败令日本国内人心惶惶，上赶着发动战争的东条英机成为了罪魁祸首，要求他下台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东条英机的这个首相已经不再像刚上台时的那样，他逐渐成为了同僚们的笑柄。这回可不仅仅是他上等兵的智商了，大家连带着他的容貌也一起嘲笑。 当时的日本社会有一个绰号来形容东条，马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东条英机给世人的形象总是头剃得光光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一本正经的样子，活脱脱的像一个马粪蛋。 在多方的压力之下，东条英机辞去首相已经成了定局。可是东条英机即使是走，他也不像其他人一样走得低调利落。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东条英机面对着那些曾经暗地里嘲笑他迫使他下台的同僚，愤愤地撂了一句狠话：那些逼迫我辞职的人必须对日本战败负责。言语间充满了不服，可东条英机这个时候还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气势，又能吓唬谁呢？ 东条英机的下台改变不了日本战败的事实。1943年12月1日，中英美三国发表开罗宣言，确定了惩罚日本的侵略罪行以及战后对日本问题的处理。1945年5月2日，盟军攻占柏林，轴心国彻底瓦解。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先后投下了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而中国军队也迅速收复各大城市。裕仁天皇开始担心，再这么打下去，日本就会亡国，自己的地位也保不住了。于是裕仁天皇在美国答应不改变日本天皇制度的前提下，选择了投降。 这就是日本投降后东京街头常见的景象，街道上很少有行人来往。在那时，不少日本高级军官和贵族都已自杀。在很多日本人眼中，作为一手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自然也应该自杀谢罪。然而戏剧性的是，在东条英机的家门外却是另外一种景象。每天都有很多的市民和记者来到东条英机的门口，就是为了看一看他是不是还活着。这张照片就是记者在东条英机家的门口拍摄到的。东条英机扒开家中的窗子，探出了脑袋，看着下面围观的人群。为了回应这些人，他每天都要扒开自家的窗户，跟这些人打打招呼，告诉他们：我东条英机还没有死呢。让我们来放大照片看一看，这张照片上东条英机竟然是笑着的，都已经死到临头了，却依旧还是这副神态。 东条英机对外宣称自己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他不仅每天枪不离手，还随身带着一瓶毒药，可他始终没有下手，直到美军士兵来逮捕他时，他才下决心给自己开了一枪。讽刺的是，这支枪不仅没打中心脏，还是一把威力极小的打不死人的枪。东条英机被美国人救活了，后来有人问他为何不用枪打脑袋的时候，他却说，我是怕死后没人认得出我。这场自杀秀让原本总是一副强硬姿态的东条英机露了馅儿，他的懦弱怕死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嚣张狂妄，法庭之上东条英机面对累累罪行怎样百般抵赖？ 我们能从照片上看到他的神态明显带着点胆怯。 正义审判，不可一世的头号战犯如何在监牢中结束罪恶一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这张照片是1946年5月3日东条英机和其他战犯坐在去往东京审判的法庭的大巴车中拍下的。东条英机在哪儿呢？就是左边第二排戴着眼镜的那个。这个时候的东条已经是62岁了，与周围的战犯表情相比，他虽然坐在边上，但是一贯嚣张的神态还是十分明显。无论走到哪儿，他还是面带着微笑，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当这些战犯们下车进入法庭时，在场的人们都对他们怒目而视，人群中还有人在大喊，杀了他，杀了他。就在这一刻，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抓拍到了东条英机当时的神情。面对愤怒的人群，东条英机双手背在身后，抿着嘴唇，咬紧牙关，好像要尽力露出一贯的冷笑，让人们看到他无所畏惧的样子。可是我们能从照片上看到他的神态明显带着点胆怯，此时他的身体已经有些干瘪，脸上那一道深深的沟壑应该就是战争留给他的印记。 东条英机在法庭上就是这副样子，身着军装，板着阴森冷笑的面孔，狂妄极了。面对检察官对他的指控，他理屈词穷，但却拒不认罪，一副与我无关的无赖嘴脸。但他还能狂妄多久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日本甲级战犯指控的55项罪名中，东条英机一人就占了54个，他成了这些甲级战犯中的头号战犯，判决的结果很可能是死刑。面对种种铁证如山的指控，他一贯嚣张的神情已经逐渐消失，慌乱的他想要找替罪者，也只能是比他权力还要大的裕仁天皇了。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5名甲级战犯进行宣判。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1948年12月23日凌晨，身穿深灰色死囚服的东条英机被带出了牢房，来到了朝鸭监狱的一间行刑室。东条英机此时十分害怕，他用颤抖的双腿一步一步走上了绞刑台的13层台阶。负责行刑的人员说，东条英机的脸像一张风中的白纸在痉挛着，昔日用以逞威的小胡子挂上一层白霜，嚣张了一世的战争狂人最终走向了覆灭。 自1978年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以来，几乎每一个日本首相都要参拜靖国神社。侵华战争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东条英机等战犯虽然已经被惩处，但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仍旧蠢蠢欲动，他们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这些战犯招魂，根本就没有正视伤害中国人民、伤害亚洲人民的那段恶魔一般的历史。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适用于东条英机，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日本军国主义。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